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看看此刻都已经到公众平台上来报道的一些朋友，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他最近休假在贵州，通过网络直播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宋丽说我们家在东四这边已经是零下十度的感觉了。张云杰、朗尔、梅子以及意外君、圆圆、 Cherry、 好久没见的 Gavin 以及 Mr. 白、特洛伊、李青青、根根、茶之然都已经来到节目当中报道了。包括刚才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发来说，哎，感觉思萌今天声音听起来已经好多了啊！还有很多朋友在发来了一些建议，建议我吃热的鸡汤面呢，多吃一些水果补充维 C。还有朋友说建议我用这个姜糖水来去去寒等等。突然感觉自己生一场病好幸福啊！在节目上这么多人都在关心，哇，感觉特别的好。接下来呢，我也欢迎各位，欢迎你在此刻的节目直播当中把这样的一份温暖继续传递给更多的人。我们在此刻要首先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明台上的李海峰，他说啊，最近父母呢都在我这儿来过冬了，中午没有时间听节目，可能要忙着做饭，要照顾家人。不过今天中午呢，我还是希望来点播一首歌曲，要送给小峰，祝他生日快乐。他说咱们兄弟在一起呢，只要心里面有兄弟们，这个时间和空间都不是问题，想聚依旧可以聚下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是来自李海峰点播的雪落下的声音，他说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冰封或者说寒冷的季节送给小峰，记得有兄弟们就像小太阳一样的温暖，还有黄瓜炒鸡蛋一样的清香。祝你生日快乐。 落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结冰，相逢是前世注定，痛把快乐尝尽，明明话那么含蓄，假装那只是定理，逻辑也不能相信， 声，如纸般薄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明明假装那只是定力，逻辑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窗外好风景。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咱们九七四的有一位 DJ， 一位主持人唱这首歌《雪落下》的声音唱得特别的好，你可以猜一下，跟他们平时在节目当中推荐的音乐的画风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一生好光景。 你可知道我爱你。 2018年快要结束了，我们在音乐和故事的陪伴中走过四季芳华。 越过山丘。 2019年1月1号，你的故事我的歌开播1周年生日特别直播，提前向你征集一年来的心情故事。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或语音告诉我你的2018经历了哪些故事。我是思萌，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 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除了最近我们的节目直播之外呢，在1月1号那天有一个特殊的策划和开始，我们会在提前在这段时间向你征集，在2018年你都经历了哪些让你难忘的、让你感动到落泪的故事，可能是你自己的，也可能是你见证的朋友身边发生的，或者是你从父母身上、从同事那边听到的，都可以。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发送给我，我们这些材料、这些素材都会整理起来，在2019年1月1号那天的节目特别直播当中，来为每一位朋友送出这样的一份温暖和祝福，可以当作是告别2018，也可以当作是2019我们新的开始。因为接下来的一年，我还会在这里陪着你，陪着广播前的每一个你，我们再走一个四季。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李青青，她说希望点播一首歌送给自己的两个可爱的 baby， 来自周华健的这首《青青我的宝贝》，太熟悉了，希望你们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能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在我们的节目播出过程当中，你依旧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的留言栏，一方面可以来点歌传递祝福，刚刚看到的这个地藏庵来报道，包括 ZJH 也来希望来点播一首歌曲了。同时呢，你也可以在这里来跟我聊聊天，分享一下最近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年底了，心情应该会比较的复杂一点，看看你的去年列出的今年要做的一个 list 的清单都完成了多少。不提这个容易伤心的话题了，你可以在公众平台上回复快跑或者是肌肉来收到我的一张照片或者是一个小视频送给你。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李小小的点播，送给今天的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北京太冷了，暖暖送到你心里。 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的糖，我们两只糖吃一个碗，左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 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是你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我知道慢慢就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爱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觉得你比自己还要重要了。在接下来进入广告之前，我们还要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未央点播，他希望送出的是穆小雅的可能否。同时也分享了一个很简短的自己的经历，他说12月7号的时候，在这个月确诊了应激性的心肌病，当时自己颓废了一个多礼拜，医生说不要再去想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了。他说为了生命，我也要好好的去对待自己，对待接下来的生活，也同时把这首歌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希望你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开开心心的。 夜空的星能否落向晨曦的海，山间的泉能否遇上南飞的夜，早一点看透命运的浮现，能否不轻易就深陷，能否慢一点挥霍有限的时间，能否许我一个永远。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断掉的线能否戳破自负的茧，能否烧光残留的念，梦中的云能否化作熟悉的脸。 城市里的你是不是也常常花很多时间在等待上，我决定要让忙碌的你，放松的你，心事重重的迷失自我的你，在周末的夜晚找回真正迷人的自己。FM97.4，每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2019每个周末清晨，3小时节奏金曲，让音乐快乐加速，起步加速，欢乐出行， 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 能量加倍。 我是金纯，我回来啦。

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白天天气转晴，受冷空气影响，有四到五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七级左右，气温很低，风寒效应显著，天气非常寒冷，处于持续低温和大风蓝色预警中，外出请注意防风和防寒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五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12度，最大相对湿度30%。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临近新年，跨年音乐会也有多种主题和形式。12月31号，民族宫大剧院将上演一台《冰雪之约》新年音乐会，让音乐与冬奥携手伴观众浪漫跨年。这场音乐会与传统新年音乐会不同，从曲目的选择到编排都有自己的主题。今年音乐会将从奥林匹克号角开场，到冰雪之约结尾，开场由花样滑冰运动员带来演出，结尾则会让观众体验到接近真实的雪花飞舞现场，感受冬日的浪漫。音乐会将由著名指挥家夏小汤执棒中国电影乐团，携手享誉世界的著名歌唱家孙秀伟、郑勇等优秀的艺术家呈现。曲目选择上，既有《我爱你塞北的雪》《冰雪奇缘》《雪绒花》《蓝色多瑙河》《大约在冬季》这样的冬日曲目，也有《春之声圆舞曲》《我的太阳》这样的暖心曲目。冰雪之约是第四届冰雪之约新年演出季中的一场，除本场跨年演出之外，还有12月29号梦花园新年音乐会，以及2019年1月1号和1月2号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的新年京剧晚会。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FM 九七四， 北京 Music Radio。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下半时段依旧欢迎各位来点歌传递祝福，我是思萌。这个时候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写下一封你希望送出的祝福和音乐的名字。我们在此刻呢要送出的歌曲是来自 ZGH， 他说很开心能够在电台当中听到自己的名字，那种感觉非常的好。最近呢心里面有点苦，希望2018赶紧的翻篇，也希望家人朋友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关于2019年，他只说了两个字，就是平安。他说我们都要好好的，点播这首500的白歌作为下半时段的开场。 江南的沙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就在刚才，我们的平台上收到了玉莹发来的一张照片和留言。因为上半时段有一位朋友好像叫李小小对吧，点播了梁静茹的暖暖，玉莹呢就发来照片说是怀里面抱着暖暖，耳边听着暖暖。暖暖是玉莹前段时间收养的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猫咪，而这个名字也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朋友来帮他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所以再听到暖暖就听到了，在广播的另一端有一位朋友，他身边呢有一只可爱的猫咪也叫这个名字。还有 Silence 说，阳光从窗户里面照进来，此刻呢在准备着自己的减肥的晚餐，蔬菜水果沙拉，但是没有酱，听着节目的直播温暖，又感受着同样爱广播的朋友们的喜怒哀乐，岁月静好。也希望大家2019年都有人爱有钱赚，现在已经开始准备出发要去上班了。还有 ZGH 刚刚说，当音乐一响起的时候已经在广播当中被安慰到了。我相信你会和我一样，在2018临近结束，2019快要开始的时候，兴许你也会许下很多关于新年的愿望。但就在刚才我在网上看到这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好，此刻想要分享给你。他上面说的很简单，他说希望你在2018年所有你认为白忙一场的事情，在2019年都会变成另外的四个字，叫做幸好当初。希望你的白忙一场都能在第二年变成幸好当初。而在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音乐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音乐大米猴，他希望点播的是来自旅行团的这首《永远都会在》，送给在大学期间走到一起的女朋友。 起伏不定，无边总是看不到头，我已乘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勇敢为你无畏的从白日梦。着了翻不动，像婴儿只会用哭泣来交流，从走路的坎坷，不安的坐着，无奈的失眠着，谁都是这么长大，逃不了的。我总是跌倒在离家不远的路口，你们总是不知疲倦守候，山过四海，起伏不定，不变总是看不到头。我欲乘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勇敢为你无畏的做白日梦。街上触动的拥有，很多事情都不懂，像万千世界扑来，快乐而又烦忧。人生的路口，停留还是走，很多感情不放手，是俗套不变剧情，把结局带走。我知道 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勇敢为你无畏的做，只做少年心情的我，来时的路没有归途，想不告别沉默的挥挥手，终有我无人红尘，谁能什么都拥有，糊里糊涂搞不清楚，我还是把自己忘掉，就在我们来时的路口，是否永远都会在，你永远都会在， 不舍昼夜的奔波陪伴，只是为了让你听到希望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关心你的听力健康，关爱听障儿童。爱的声音，从听见开始。 你能够想象到，就在刚刚我们的片头里面那一声妈妈，扯着嗓子喊的那个声音，需要练习多少遍吗？近期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在12:45左右来和你分享一条关于听障儿童的故事。这里面有很多孩子，他们从出生下来听不到世界的声音，听不到很多父母或者说家人的爱的关心等等，也只有在飞机的那种轰鸣或者说火车鞭炮的声音才会有一点点的反应，因为听障他们错过了太多关于声音的美好。有很多家长为了培养孩子的这种社会化的社交能力，会带着他们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刘新宇2013年的时候呢，还参加过一次父亲节的卖报纸活动，那年他还不到4岁，顶着40度的高温，用非常非常简单的语言来向路过的叔叔阿姨来推销自己手里的报纸。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找刘新宇买报纸的时候呢，他却把手里的最后一份留了下来不卖，因为要在父亲节那一天，他要留给自己的父亲。在很多正常健康的孩子享受父母关爱的时候，也有一些听障儿童、听障的孩子在悄悄地准备他们送给父母的礼物。如果你关注了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周的周一下午有一条推送，你肯定注意到了爱的声音25倍公益音乐会，在这其中有很多是经过系统的训练和科学的治疗，从听障儿童逐渐康复成正常的儿童，可以交流，可以唱歌。我们在接下来呢，邀请你一起来听听这些孩子们，其中有一位唱的《虫儿飞》，这首歌特别特别熟悉了。而在这个孩子唱的当中，这个伴奏音乐也是由国家交响乐团为他进行设计的，来听听听障儿童带来的这一版《虫儿飞》。 多么希望这样的孩子能够像真正的虫儿一样在童话世界里面去飞翔。你的故事我的歌，提醒你关注听力健康，关爱听障儿童。这些孩子治疗之后呢，也希望在音乐会的现场向你来展现他们自己的一些风采。所以在2019年的1月4号，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将会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首届听障儿童25分贝公益音乐会，请热爱公益的你和热爱音乐的你和我们一起来聆听新年新声音。也请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25来进行按照提示进行购票认捐。刚刚我们听到的《虫儿飞》这首歌曲也会在1月4号晚上的音乐会现场来为你献唱。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张云杰，他说18年快要过去了，有期盼也有伤感，每年的最后一个月呢，好像都是一样的心情，希望时间慢一点，希望家人健健康康，慢一些老去，也很喜欢节目当中的这一种温暖的传递。点播一首《房间》，祝家人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大步走向前，一天一月一起一年，想不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 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说没收到推送，那么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来查看历史消息，有一条叫做爱的声音25分贝公益音乐会，点击进去可以收到图文的介绍。同时呢，也欢迎你在下方的留言栏回复关键词25，可以收到当天节目的一个演出海报，包括有二维码来进行购票认捐。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中午的时候依旧会为你放送温暖，同时你也可以通过语音来点歌，明天我们有声来信环节来等你。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见喽。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蓝天下》，子敬作词，王佩作曲，汤飞、于月月演唱。 没有溪水，河流无意壮大，没有你的幸福，我们无以为家，走出来天下，收获你的欢乐，那里边种桑麻， 山高路远，长亭日夜牵挂，只想更早相见，分享浮世无华，一起去听平生的心里话，明天可以期待，在你